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448集，高殿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沈泽昌把折下来的梅花揉掉了，那脆弱的胶瓣汁水沾湿他的指腹，他在吹毛时那帕子雪地里忽然发出吱吱的声音。沈德川没开口，头顶骤然被长衣罩住，沈德川一怔，继而被抱了起来，长衣露出空隙，他的后脑勺被摁住，接着就被吻了个正着。碎雪落在沈德川的鼻尖，唇齿间却是热的。萧迟也扯开长衣，哈哈笑道：“ 我从。” 沈泽川拽紧萧迟也的毛领，偏头俯首，几乎是撞在他唇上。萧迟也风尘仆仆，随即收紧手臂，把兰州顾得几乎要喘不上气了。沈泽川微微离开些许，低声说：“ 我猜。” 萧迟也盖着兰州的后脑勺，再次吻了上来。分别数月的相思都在其中，他在片刻的伪装后就原形毕露，吻得兰州舌尖发麻。萧迟也腿长力大，这么抱着沈泽川毫不吃力，沈泽川的头都顶到眉枝里了，那枝丫间的血可劲儿的掉，全跌两个人的脖梗里了，冻得两个人齐哆嗦。啊， 去都怪冷的。 萧迟也感慨道：“ 你怪热。” 沈德川说道。萧迟也脖子里的血沿着脊背往下滑，冰得他想抽泣，又因为舍不得面前的人不肯撒手，只能带着沈德川跳了几下。这一跳沈德川真的顶到眉之间去了，一时间血块碎花全落下来，沾了两个人满头满肩。 萧儿。 沈德川胡乱摁在萧迟爷的脸上，萧迟爷的眼睛被挡了个正着，往后退几步，直接倒在厚厚的积雪间，雪灰扑了沈德川满脸。萧迟爷胸口起伏，夹着兰州的脸颊，深井又是一口。 大哥要我在大境住几天，我半夜掀被子跑了。 萧迟爷露出牙齿，显得异常锐气。 他过几天得进都来揍我， 从东北两马道走的。 沈泽川突然扣住萧迟的手腕，破镜了问：“ 路上没见着大嫂跟寻儿？”“ 见着了。” 萧迟眉间微挑，“ 但是我的马快，当场就超过他们了。” 还在路上颠簸的萧寻趴在车窗边，陆广白问：“ 看什么呢？” 萧寻面无表情地指着前路：“ 那二叔说他撒个尿就回来。” 前方列成一排的禁卫整齐地发出扑声。陆广白拍拍萧寻的头：“ 你二叔是个混球，混球的话不能信。” 里边正拍脸敷粉的陆一枝刷的拉开车帘，气势威武地指着前方命令道：“ 冲，快冲，就算追不上这臭小子也要赶得上他吃晚饭。” 萧迟也跑得快，在去都里还是挨了顿打，倒是纪刚有点心疼，免得他跑掉了。几日后，沈德川整理案卷，蘸墨的笔在空白的纸上续写，灯照笼光，他在万籁俱寂里终于理清了大周永一年后所有事情。 永一年，太傅三入仕途，辅佐太子推行皇策。 萧迟也从后握住沈德川的手，跟他一起写下去。齐辉连在与世家的博弈中，因为乔康海的叛变而败北，纪雷和沈卫在昭罪寺逼死太子，自此齐辉连装疯幽禁于昭罪寺中，东宫血脉彻底断绝。随后沈卫疑心太后要卸磨杀驴，花费重金贿赂潘如贵，得到外放中伯的机会。同年 少成璧为救乔氏老小，借用职责之便盗取中伯军行图赠与沈卫，然而沈卫言而无信，乔康海抄斩，少氏落幕，少成璧受陈真所保，从此隐姓埋名于去都，等待时机。沈卫到达中伯，为保性命，在替世家联络阿穆尔的时候，顺势把中伯六州军行图转赠于阿穆尔，并为阿穆尔杀掉了妻子白茶。咸德三年，绝息旱灾，布政使江青山欠下几十万两巨款，冒杀头之罪开仓放粮。同年，内阁赐福海良仪联合户部都给事中薛修卓及各地实干派问责花思谦，花思谦向世家要钱未果，遂铤而走险，由沈卫避战，打开中伯茶石河防线，放边沙骑兵入境。萧迟也写到此处，眉间微皱，在战末时说：“ 沈卫避战，实为世家的替死鬼。在那时投靠阿穆尔再好不过。他这件事，我到今日都想不明白。 我原本也不明白。” 沈泽川侧头。 前几日，程峰重理沈氏族谱，才找到原因，一个最明显的原因。 萧之野看着沈泽川，沈泽川吐出三个字：“ 沈周记。” 萧之野霎时间明白了，他道：“ 果真是明显。 沈卫为了避战，和世子沈周记勒死了端州指挥使谭台龙，再回去都也是戴罪之身。他是想投靠阿穆尔，可是阿穆尔的骑兵把沈周记拴在马后，活活拖死在了官道上。沈卫是两方共同抛掉的弃子。 然后，咸德四年， 萧迟用下巴压着沈泽川的发心， 我们兰州入都了。 霎时间，前尘滚滚，恍如昨日。沈泽川孤身进都，同时战功显赫的萧继明被迫交出萧迟也，恨意碾压的疯狗，还带上镣铐的恶犬。在去都的阴雨里相互撕咬，血腥味横窜在彼此的口齿间，热得像火在烧。去都铸就了沈兰州和萧策安，他们是背靠背的刀盾，还是面对面的？天蒙蒙亮，萧迟也听见了悠远的钟声，他扶着沈泽川的病，笃定地说：“ 今日起，我的兰州就是天下共主，天下56万大军尽归你的麾下。明堂高殿随意出入，我萧策安刀挂前堂，替你镇守八方豪雄。” 沈泽川扬起颈，萧迟也抬起流珠冠冕，替他稳稳地戴在头上。那绛红的袍滚着暗金边，萧迟也再次摸了沈德川右耳上的红玉珠。堂外的孔领敲了三下门， 藏风归窍。 沈德川神情有些懒淡，指腹沿着萧迟野的臂侧上推，最终捏住萧迟野的下巴，在拉近后却没有吻上，而是悄声说：“ 你这身王袍谁做的？” 萧迟野索性耳语：“ 偷欢人。” 沈泽川笑起来，退后半步，和萧迟也并肩站定在门前。在门打开的那一瞬间，萧迟也抬手轻轻推在沈泽川腰间。沈泽川跨出去，看苍穹渐行，重重屋檐间，中伯离北启东三进旧部尽数跪地，由孔领举着玉玺率先说：“ 吾皇！” 众人齐声恭贺：“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 新阳顿现，屋檐间爆出的光芒穿过流珠，沈泽川在那万众匍匐中遥不可观。沈泽川在玉龙台的旧址上兴起了苍云阁，左起文臣禄、齐惠莲、海良仪、姚文玉名帅群臣，右起汉将谱，萧方旭、萧继明、戚竹音、陆广白、尹昌名定千秋。 在那整整齐齐的画像尽头，是不分左右尊卑的双雄图。自此，天下干戈为玉帛，国号则晋，由沈泽川开启纯圣元年。这一天，欢宴在高殿，木讷半身的周贵醉酒殿前，在那纵兴中，握筷击酒盏，唱： 龙苍苍，白鹭来，水渺渺，雾霭尽。 唱到一半，感慨泪流，握着口领的手说：“ 程夫，此后此州我独守， 你在这里当你的白衣相府。” 说到此处，竟然不顾体面，大声哭起来。 这一路何其艰辛，程风，我是太高兴了。 侧旁的费胜举盏相碰，笑道：“ 我与大人同归，到敦州去，做我的忠肝义胆。” 他们哈哈大笑了，又凑头哽咽。费胜抹着眼泪，道：“ 妈的，我走了，以后谁照顾主子？” 福， 谭台虎也抹着泪，粗声改口：“ 我二爷坐镇王都，连只苍蝇都别想挨着皇上，你担心个鸟？” 高仲雄闻言，忽然嚎啕起来。于小赛连忙问：“ 你咋子了吗？你又不走？”“ 我想起原主。” 高仲雄掩面拭泪，一头对谭台虎拜下去：“ 原卓要我把虎奴给你，你好生待他。”“ 操！” 谭台虎再次抹了把脸，却正色说：“ 我懂原卓先生的意思，我是臭脾气，他把猫给我，此后我见猫如见他，行事三思，不敢莽撞。” 霍凌云几杯酒下肚，沉声说：“ 不知乔指挥使去了哪里？”“ 乔天涯走了，主子就把仰山雪封了乡，这份足了。” 费胜强打起精神问：“ 主子和二爷怎么不见了？” 流珠王冠没有掉，但是流珠碰撞在黑暗里发出耐人寻味的摇晃声，那王座高得令人心惊，是世间最遥不可及的地方。沈泽川受压在其中，仰着颈，汗水交织，每一下珠玉都会摇晃。沈泽川的袍子没有扒掉，只是探出手攥紧了小雪背部的衣料。这是天底下最拘谨端肃的地方，也是天底下人人都梦寐以求的位置。可是沈泽川不在乎，萧池也不在乎，那炽热滚烫的暧昧缠绵到了脚趾。萧池背部的狼都被抓痛了，但他爱着痛感。沈泽川融在这里，被衔住了雨珠，只能费力地眯着含情眼。他在一遍又一遍里不知轻重地唤着阿爷。萧池也一把撑住座背，把兰州困在自己的臂弯里，他咬着人在粗暴地溢出低笑。 兰州， 沈泽川的双手都被固定住了。兰州，兰州啊。沈泽川发间的流珠王冠终于掉了，滚落在侧旁。萧池也嗅着他，在咫尺间有几分亢奋的狠绝。 求住了。 沈泽川能活动的指尖滑动在萧池野的虎口，像是夸奖又像是鼓励。他是如此危险又致命，略显迷乱的眼眸贴着萧池野的侧甲，全是被践踏的脚下，两个人撵着他沉浸在潮热里。那些纷争远不可见，从此以后他们相依为命，共生天。 天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